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，人皆互知，盈祸随之。感应篇，文虽然唔长，每句话里面嘅境界都系好深好广嘅，都系说明吉凶祸福，确确实实是为人自己招感来的。在汇篇里面引用华严经上一段话，那段经文我在这里读一读。阎浮提内五族众生，不修十善，专造恶业，失道邪淫，妄言耳语，恶口两舌，贪嗔邪见，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更相纷争，互见毁辱，任情起见，非法谋求，以是因缘，刀兵饥馑，疾病死丧，人祸天刑，种种受报。这段经文好似就是讲我哋现代社会嘅状况，我哋谂下自己生活喺呢种环境之中，佛所讲嘅，我哋有冇犯？如果有，要知道忏悔，要知道改过自新。如果冇，应该更努力勉励自己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世间没有值得我们留恋之处，千经万论佛都劝我们要修正业。阎浮提内实在就是讲我们这个地球五族恶世的众生，五种严重的污染，我们在弥陀经上详细讲过，无量寿经上也讲得很多，所以修行在这个时代，在我们一生中，经论里面很多方法我们用不上， 我哋只希求最低嘅水平，最有效嘅方法，保证我哋呢一生唔单止唔堕三恶道，绝对可以脱离三界十法界。我哋而家完有啦，真嘅系无量劫嚟稀有因缘，我哋呢一生遇到啦，无比嘅幸运。遇到之后，我哋点掌握绝对成就，咁都喺自己度。遇到啦，能信能解，呢种系善根，能认真努力去做，呢种系福德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三个条件具足，我哋呢一生绝对成就。无量劫嚟嘅灾难都能免除，呢啲系诸佛如来嘅教诲。修学最低嘅水平系五戒十善，要从心底上将佢做到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以佢为标准，积功累德，要依世尊喺《法华经》上所讲嘅五品位为标准，嗰、那个标准都系最低嘅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古人讲呢个法门万修万人去，呢句话系真嘅。去唔到系你冇如理如教奉行。如理如教修行，边有唔成就嘅道理㗎？所以而家我哋唔使唱高调，唔使讲得太高太远，咁冇用嘅，不切实际。我哋而家生活喺咩环境，我哋眼前喺咩程度，法一定要契机，契我哋现前嘅机，我哋先能得到真实受用。经上讲嘅嗰几句话好严重，我哋要警觉到，唔修十善，专做恶业，呢两句话系总说。下面将十恶举出嚟。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耳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嗔、邪见、系痴，呢度将十恶业讲出嚟啦。我哋一定要警觉到呢十恶业，我哋有冇落实喺生活行为上？法讲唔可以不孝父母，唔敬三宝， 呢种系为人处世嘅根本。儒家、佛家嘅教学都以孝道为基础，道终极嘅目标亦只系孝道嘅完成。这个意思我们在讲席里面讲得好多，我们对孝敬两个字老实说不懂，那也难怪，为什么不懂？没有人教，你怎么会懂？佛在经上说，念菩提众生以根聚离，看懂了难，不容易，听就容易多了，以根离。但是这一生中没有缘分遇到善知识，没有人跟我们将那些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懂。孝亲尽事这四个字认识，怎么讲法不知道，那你怎么会做到？我们在地藏经上讲过，老实说每次讲经遇到那些经文我们都细讲，希望我们同学多多分集，然后先能真正在生活行持上提高自己的警觉，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修学。下面那段文上讲，你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，更伤纷争，这个必然的道理就是我们讲的斗争坚固。每个人执着自己的邪见，就是佛经上讲的，我们世间人讲成见，每个人有自己的见解，彼此见解不同就起争执了，人和人争，国和国争，这还得了吗？下面讲互见毁辱，彼此互相毁谤，互相羞辱，任情起见，任是放任，情是情执，完全随顺自己的感情执着，生起邪知邪见。非法谋求，求名，求利养，求地位，你所希求的都用不正当的方式，不合理不合法去谋求，试问能不能求得？ 亦有求得的。你为什么会求得命里有的？命里头没有，求亦求不得。这件事情了凡四分里面讲得很明白。各位可以多睇下，我哋以前对了凡四分有详细嘅讲解，有录音带保留住，大家亦可以多听下。所谓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呢句话讲得好有道理，亦是事实真相。但是佛家讲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这句话亦没有错。云谷禅师教袁了凡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承蒙张家大师教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但是要如理如法地求，非法谋求绝对得不到。非法谋求你得到的是你命中所有，但是已经折服，命里头有十分，因为你非法谋求可能只得到五分，已经损失了一半了。这些道理事实都要懂，因为这种因缘，这个世间先有战争，战争是人祸，有饥饿，有疾病，这个地方讲的疾病是瘟疫。各位这几年看到畜生有严重的瘟疫，英国有牛瘟疫，香港前几年鸡有瘟疫，台湾猪有瘟疫，都杀死百万只以上。但是到哪一日人有瘟疫的时候怎好？非常可能的。天灾人祸，种种受报，这个受报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造作的。我们看到畜生受报要想到，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不相信，我们相信畜生前世亦是人。为什么他受畜生身？他做了不善业，现在堕到那种身，堕到那种身还要受恶报，你说几凄惨呢？由此可知，都是自作自受，绝对不是人家造作的。今年是1999年，全世界古老的预言都说今年有大灾难， 那些资讯的书好多，到处都可以看到。昨日台湾同修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台湾现在大概社会上亦受这种传说影响，人心浮动，电视台有些人在解说那种预言，并不是完全可靠，劝大家不要相信，将心定下来。这种亦是安定社会人心的一个方法，但是它不是究竟圆满的方法。究竟圆满的方法要将那些事实真相讲清楚，命运绝对有，个人有命运，家庭有命运，国家亦有命运，世界仲是有命运。命运既然是我们自己做的，我们自己当然可以转变自己的命运。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一旦遇到有天灾人祸的时候，你看古时候的帝王大臣忏悔、反省、忏悔、改过自新、断恶修善、积功累德，从前人知道这样做。家里遇到不幸，一家人忏悔，一家人改过自新。国家遇到那些灾难，帝王带头修忏悔法，他很有道理的，绝对不是迷信。现代人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科学知识，超过一切。老实说，与其迷信科学，不如迷信古圣先贤。要知道古圣先贤他们的学问知识是千百年累积下来的，不会有差误。科学究竟有没有差误，现在还未发现，因为它时间不长。换句话说，受不住历史的考验，古人的教诲是经过历史的验证，我们怎能疏忽？所以讲到吹吉避凶的理论和方法，还是在佛法里头。在中国儒家、道家的典籍之中，一定要将善恶、邪正是非概念先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先懂得什么是恶，要怎样去断恶，什么是善，要怎样去修善， 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，把握住稀有难逢的机缘。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能信能解，依教奉行。我们就能远离灾祸，真正能消业障，度一切苦厄。咁係事在人为嘅，将吉凶祸福嘅因素揾出嚟，凶祸嘅因素，我哋将佢消除，从边度消除？从心底上消除。吉福接近，从心底上培养，自自然然灾祸在我们一生就验不到了。真正忏除业障，真实的修积功德，就在现在，就在此时。希望我们大家明白，要认真努力勉励自己去做。我们一个人修行，心量要发得大，代替这一切世间好多好多迷惑颠倒的众生，我们代他们修，亦能消他们的灾难。我们自己灾难先消除，就算不会将他们的灾难全部消除，至少亦会将他们的灾难消除一部分。那些灾难减轻，时间缩短，这种效果是肯定的。希望我们认真努力。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